可以永远的忘了你。如果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，我愿意欺骗我自己离开你。如果这是你给我最温柔的等待，我可以孤单等走。 这里是每天三十分钟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，欢迎你今天继续的光临。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苏永康，如果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。我记得前两期的节目当中有说到过一个观点，就是两个相爱的人其实并不用那么严丝合缝，毫无秘密，完全没有距离的黏在一起，而给彼此一些空间，反而会更有利于两个人的关系。这不是彼此不够坦诚不信任，而是每一个人都会在某些时候与某些心情某些事并不想对他人说。我们常常会犯到的错误恰恰就是你爱我我也爱你，那么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你的一切就应该让我知道，对我完全透明。这是其实这并不是爱，这是控制。真正的爱应该要懂得彼此尊重彼此和欣赏。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跟各位分享轻松的歌，这是来自于王心平《一生失恋》。 停停走走的爱太伤人，谁是你注定中的人？有缘无分的认真，到最后还是空留遗憾。最爱你的人，总是在靠你最近的地方等。偏偏你不是个讨心人，而我却爱你那么深。爱你一生不后悔，一辈子守在你身边，不要错过你的爱，它不能分给任何人。爱你一生不后悔，两颗心永远不伤人，谁是你注定中的人？有缘无分的认真，到最后还是空留遗憾。最爱你的人，总是在靠你最近的地方等。偏偏你不是个讨心人，而我却爱你那么深。爱你一生在你身边，不要错过你的爱，它不能分给任何人。爱你一生不后悔，两颗心永远不离分。只要你轻轻的一个吻，我愿意用一生去等。 都会那晚的月光，浪漫的让人心慌。其实原来没有这样，只是也有一点凉。爱忽然难舍难放，弯弯月亮在天上，看我们爱的痴狂。什么誓言都不要讲，我都吻在你肩膀。 心，陶喆唱这首歌当然要唱出自己的味道，必定是华语 R&B 教父。这首老歌新唱也必须要打上自己的标签，你还喜欢吗？接下来听过教父之后，我们再来听到的是王子。感觉我们的节目来的大咖都挺大的哈。这位呢是我们最爱私房歌常客情歌王子张信哲，我们要听到的是阿哲所演唱的找钥匙，这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一直不太像其他的歌曲那样红，明明很好听。 听说我爱的人最近订了婚，美丽的三月天里忽然我觉得冷，想说两句祝福的话来支撑，别管了有情绪自己吞。听说我爱的人最近订了婚，回忆忽然变得很不安分，的相片始终锁在抽屉里，多久了没有看没有人，我一时间回不了神，以为谁都偷不走我拥有的女人，我能给你一切